谁的本领大？长颈鹿觉得自己个子高，本领大，他瞧不起小刺猬。小刺猬心里不服气，要和长颈鹿比本领。比什么呢？长颈鹿看见前面有一棵果树，就对小刺猬说， 咱们比吃东西，看谁能吃到那树上的东西。 他们来到那棵大树前面，长颈鹿稍稍一抬头，树叶就在嘴边了。它咬着树枝，吃着树叶，一摇一晃的，树上的果子乒乒乓乓直往下掉。 长颈鹿想，小刺猬是个小矮子，怎么能吃到树上的东西呢？ 它低头一看，哎，小刺猬正蹲在树下吃果子呢。它个子小，肚子也小，吃了一个果子就饱了，接着在地上打了个滚儿。它背上的刺儿可长了，一搓就是好几个果子，多像一串串糖葫芦。小刺猬抬起头对长颈鹿说，你吃树叶，我吃果子，哈哈。长颈鹿说， 嘿，你捡的这些果子全是我从树上摇下来的，没有我你哪能吃到果子呀。 小刺猬想了想说， 哼，你呀只顾自己吃得饱饱的， 瞧我背上有这么多果子，带回家去给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吃一顿饱呢。我说呀，还是我的本领大。长颈鹿不认输，小刺猬只得再和他来一次比赛了。比什么呢？长颈鹿又出了个主意，比谁最先发现敌人。长颈鹿扬起长脖子，好像一个瞭望台，睁着大眼睛，好像一架望远镜，能看到老远老远的地方。它晃着脑袋，东看看西瞧瞧，忽然大喊一声， 老虎来了。 就在这同时，小刺猬喊了起来， 老虎来了。长颈鹿可生气了，小刺猬，我说老虎来了，你也跟我说老虎来了，真不害臊。我凭自己个高眼睛大看见了老虎，你呢，你怎么知道老虎来了？ 小刺猬一听也生气了， 长颈鹿，是我先说老虎来了，你才说老虎来了，你才不害臊呢。你不知道我们刺猬的鼻子很灵吗？刚才一阵风吹来，我一闻就闻到了有一丁点老虎的气味，就知道老虎来了。 长颈鹿不信小刺猬的话，说， 你吹牛。 小刺猬说， 你胡说。 他们争吵起来了。这时候老虎越来越近了，长颈鹿吓了一跳，撒腿就跑。他那四条腿很长，跑得比飞还快，老虎哪里追得上呀。 心想，小刺猬的脚那么短，走起路来慢吞吞的，一定被老虎当点心吃掉了。哼，它在老虎肚子里还跟我比什么本领呀。 第二天，长颈鹿在森林里散步，又走到那棵果树前面，一脚踩上去，给什么东西刺了一下，痛得大叫起来， 是哪个坏蛋把刺儿搁在路当中？ 奇怪，长颈鹿刚说完话，听见脚底下谁在说话， 是哪个不长眼睛的家伙，走路不看路，踩了我一脚。 诶，这声音好熟悉。 长颈鹿退后几步，把两只前脚使劲儿地岔开，低下脑袋一看， 哟， 原来就是昨天和他比本领的小刺猬。长颈鹿对小刺猬说， 怎么你还活着，我还当你给老虎当点心了。 小刺猬瞪着小眼睛朝长颈鹿看了一眼，说， 怎么你也还活着，没有给老虎吃掉吗？ 长颈鹿说， 我有长长的脚，老虎怎能追得上我呢。 小刺猬说， 我满身都是刺，老虎怎敢碰我一碰？ 这一回他们不再吵架了，他们从比赛中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本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